昏暗的林间瞬时间明亮起来，一道光影铺就的道路从霸图阵势这端一直延伸过去。张家乐，百花缭乱。百花式打法，攻击连带掩护。待人们回过神时，赫然发现霸图阵中的大漠孤烟和冷暗雷都已经不见，只见那道光影之中，两个身影断断续续地闪现着。两个角色竟然连同百花缭乱的攻击一同冲了上去。霸图粉丝瞬间激动起来， 三位一体， 现场的霸图粉齐声高呼着。三位一体，韩文清、张家乐、林静妍，霸图的三位老将，在第九赛季以前他们一直是对手，从第二赛季一路激战下来，结果到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末年，三人却成了队友，齐聚在霸图，而后不可思议地练出了一套三人配合的攻击阵势，被霸图粉丝们称之为三位一体，可见默契度有多高。最了解你的人，有时恰恰是你的对手，这句话放在这三位身上再合适不过。他们从对手转成队友，迅速就能磨合出一套默契战术，正是多年当对手互相研究打下的基础。此时此刻，霸图正式发动攻击，三位一体这上一赛季让霸图粉丝疯狂的打法得以重现。本赛季因为频繁轮乱，三位老将齐出场的时候极少，霸图粉丝们期待这一幕已经太久太久了，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三位一体的攻势看不出有任何生疏，粉丝们正激动，却见又一道身影闪出了他们的视线，零下九度，秦慕云，霸图的第五人，在大神光辉下存在感极其稀薄的第五人，此时像是乱入一般冲入了画面。他没有跟随那三位冲锋的脚步，他的节奏看起来和另三人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但是真正的高手却立即察觉到霸图战队整体上的提高却正在这里。三位一体还是那个三位一体，但是现在在他们的身边却多了一架僚机。秦慕云以他出色的选位走位能力不住穿插，他的视角和枪口的指向正是有可能打扰到三位一体发动攻击的方向，只是目前还没有攻击干扰，零下九度的举动看起来有些滑稽，像是个被害妄想症患者似的，但是这也恰恰是目前霸图所展现出的张新杰式风格，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们的行动封堵着一切可能干扰到他们计划的可能性。顷刻间，三位一体的攻击组就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预定地点，林子间却也已经响起了炮声。霸图冲锋的目标很准确，苏沐橙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沐雨乘风向着扑来的光影射出几炮后，借着后坐力顺势就已经开始转移。飞炮飞枪这类移动方式很难中途变向，并不太适合在林间使用，但这次是星星的主场，苏沐橙显然对这一带地势熟得很，沐雨乘风飞炮移动算准了每一次滑翔的距离和方向，甚至有故意撞树借力变向这样的手法。只几下，沐雨乘风就和扑上来的霸图三人组再度拉开了距离。砰砰砰砰，突然枪声大作，齐慕云的零下九度突然朝着某一方向猛烈射击。有敌袭？并没有啊，反应迟钝的观众一时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有那些看比赛比较用心思的观众片刻后才醒悟过来，秦慕云的零下九度此时火力攻击的位置正是之前霸图预判的星星可能设伏的六个点之一呀。这个点是没有人的，能看到星星埋伏的观众当然是知道的，不过此刻秦慕云在穿插之机忽然借位向这边发动了扫射，却是帮霸图也迅速清理掉了一种可能性。于是除去已彻底暴露的沐雨乘风，还有四个点，三个角色，霸图却不急着动了。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星星还会无动于衷吗？做些调整就有可能让霸图之前的预判落空，所以霸图并没有轻举妄动，他们一门心思地盯住已被他们揪出来的沐雨乘风。 百花缭乱的攻势已经压下，绚烂的光影不住干扰着苏沐橙的视线，让他没有办法观察清楚霸图的攻击路线。韩文清和林静言两个就在这样的掩护下迅速逼近。 注意夜修！ 紧随大部队的张新杰此时发出消息提醒大家。叶修动了，显然是看出了苏沐橙的处境不太乐观，君莫笑迎面过来，似乎是要进行接应。砰砰砰砰，又是一波猛射，叶修的接应那正是秦慕云穿插在三位一体一旁要阻碍的，根本用不着张新杰的提醒，他就已经留意起这一端了。一看君莫笑有了动作，毫不犹豫开火。君莫笑身形一闪，躲到一棵树后，如此密集的火力让他也不敢轻易冒头，撑起千机散盾固然是可以硬扛，但是此时君莫笑的生命可不是最初时那么饱满了，盾牌也就是加一些额外的防御和吸收伤害，并不是百分百杜绝伤害。 漂亮！ 张家乐在频道里称赞了一声，百花缭乱的攻击也越发的强势起来。张新杰却没有被眼下乐观的局面所打动，他继续很认真很谨慎地盯着那些看起来很平静的地方。真的太平静了，局势都已经演变到这种程度，星星还没有什么大的行动吗？他们真就要这样考验叶修和苏沐橙，让他们两个凭自己的本事脱身？这要失败，被彻底切断在这里，今天的比赛可以说就已经结束了呀。还有什么自己没注意到的地方吗？张新杰从不失误，这是人们从结果上对张新杰保持的看法，但是张新杰本人却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不会失误的人，他只是会尽可能的多看多想，方方面面层层次次。外人看来他从不失误，殊不知这正是建立在他无数次的思考着失误的可能性。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任何时候都觉得自己还有失误的可能。眼下星星的这种平静让他更有这种感觉。张新杰当然不会是一个凭直觉做判断的人，他的感觉也是基于逻辑，不做变化就会输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变化，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在哪里？张新杰一边注意跟上团队的节奏，一边却在继续努力观察着地形。那边，张新杰视角刚刚转过一处，猛地再回，与此同时时不转就已经就地一个翻滚。没有声音，没有光影，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吗？时不转刚刚离开的那位置，地上的枯叶烂叶突然被一阵风卷动着就飘了出去。捉云手，气功师的捉云手。星星的方锐，这位猥琐流的大师在霸图逼入他们的埋伏圈后就展开了他的个人行动。他很耐心，即使霸图将苏沐橙逼得快没了退路，即使过来接应的叶修也被阻挠，他也没有轻举妄动，因为他想要的并不只是一次干扰，他想要一举就彻底打乱霸图的全部。他盯上了张新杰，盯上了团队赛中最重要的角色治疗，他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出手机会。他从一开始就预谋着偷偷将张新杰的十步转用一个捉云手给偷过来，所以他不理会苏沐橙和叶修的险情，那样的险情更可以吸引霸图在攻击端的注意力，从而疏忽对治疗的保护。干这种偷袭，方瑞真的太专业了，他的判断一点都没有错。当秦慕云也为了压制叶修调转了零下九度的火力时，霸图的注意力几乎全投放在那边的攻击上了。于是方瑞出手了，跟随着石不转的脚步，海无量走上了一个完美之极的位置，然后吟唱运气出手。结果最后方瑞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张新杰自己察觉到了。捉云手捉空，身形也已经暴露，虽然面对的只是一个牧师，毫无攻击上的任何威胁， 但是方瑞却有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好像接下来的任何举动都无法逃过这个人的注意似的。好吧，即使偷袭也没有办法的话，那就直接上吧。偷袭不成的海无量竟然直接冲了出来，捉云手不成，他竟然是直接逼上来绑架石不转。张新杰连忙操作石不转后退，霸图其他人当然也已经接到信号，瞬时间百花式光影在石不转的身遭盛开，光影连同石不转的身影就这样一同消散了。 哎呦，这戏法变的，你们才是魔术师吧？ 方瑞吐着槽，立即改变计划。石不转抓不到了，他开始改攻齐慕云的零下九度，不过这位是有火力的，他可就不能在光明正大扑上了。借着对地形的熟悉，猥琐流大师开始玩猥琐了。气波弹，树后边海无量突然伸出一只手，一个气波弹送了过来，秦慕云居然不理，任由气波弹轰到零下九度身上，结果就在他提防着树后再来大招时，澎湃的念气却从另一端强力袭来，轰天炮，一股气劲卷得枯草烂叶乱飞，就这样一目了然地轰了过来。这架势好像就是在说， 你小子这次也别躲试试。